自出道以来，阿里郎连续三年受邀参加央视春晚，并荣获多项音乐大奖。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第一和声组合阿里郎，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。九六九直约专线：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，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。每个人的少年时代呢，都是记忆里最美好最热血的时代，那时我们都喜欢纯真的歌词，喜欢简单的曲调，可以在每个孤单的时候独自清唱。于是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都很喜欢一个叫羽泉的组合，当时他们大概都想不到这个组合最终会串起他们所有的事业线、生命线，并陪伴着一代年轻人走过18年的青春岁月。趁着最近北京的空气还不错，工作累了就打开窗户深吸一口气，放松一下，听一下羽泉接下来的这首歌，再继续一天的奋斗吧。 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。